全境的镇压结束了，吉克·吉尔艾斯的特别行动部队消灭了利普修达特联合军，打算与莱因哈特总队进驻秃鹰之城要塞时跟他会合。吉尔艾斯，这次辛苦你了。这次吉尔艾斯指挥官可以说是功高震主。 身为霸主，不应该太过重感情。 你一定很累了吧？来，请坐。想喝点酒，还是想喝点咖啡呢？要是有姐姐做的蛋糕就好了。不过在战场上不太可能。 莱因哈特元帅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 什么事？ 关于有200万居民在威斯达朗特行星被杀的事件。 哦，那又怎么样？ 有人告诉我，元帅明知道这个计划，却因为政治策略的考虑，同意要这么做。这是事实吗？ 是事实。 莱因哈特元帅，我以为元帅你想要取得霸权，是因为现在的帝国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。元帅是为了建立黄金树王朝所欠缺的公平性，我一直是那么认为的。 这种事用得着你说吗？ 那些大贵族，长达500年的特权，一旦被清算的话，就注定了要灭亡，这是历史上必然的结果。如果会带来流血事件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对吗？不过我们不能拿人民当牺牲品。莱因哈特元帅领导之下的新体制，一定要解除民众长久以来所承受的不当镇压，必须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。如果让这些民众成为了牺牲品，那元帅这么做不等于是自掘坟墓吗？ 我跟你说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内战比预期中结束得更早，牺牲当然也减少很多，这些牺牲是值得的。不管从战略上或者政治策略上来说，都是不得不的手段。 莱因哈特元帅，假设对手是那些大贵族，这当然是对等的权力斗争，不管你使用什么手段都不需要觉得可耻。不过现在你让民众成为了牺牲品，双手沾满了血腥，不管你的理由有多么正当，都没有办法洗清这些污点。我不懂，像你这样的人何必为了一时的利益陷自己于不义呢？ 你到底说够了没有？我问你，吉尔艾斯，这件事情我什么时候征求过你的意见了？我在问你话，我什么时候征求过你的意见？ 没有，你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。 我没问过你，对不对？等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再给我意见就行了。这件事已经过去了。 就是因为这样，莱因哈特元帅，如果说为了政治策略的考量不惜牺牲民众的话，那你这么做跟鲁道夫·戈登鲍姆又有什么分别呢？ 吉尔艾斯。 是。 你以为你是我的什么人？ 我是元帅你最忠心的部下罗格兰侯爵。 威斯达朗特事件我们绝不能放着不管，要是说不赶快派遣舰队阻止他们攻击我们的话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 请你等一等，元帅，我看这个时候应该让发了疯的布朗维克进行残暴的报复才对吧。 你说什么？ 到时候我们会把他的报信拍下来，用来证明那帮贵族如何违反人道，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和那些平民出身的士兵一定会唾弃他们。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，比阻止他们的攻击要来得好多了。 你的意思是要我对威斯达朗特见死不救？ 如果这一次的内战贵族那边获胜，同样的残暴行为早就不晓得发生过多少次了。这一点应该让帝国全部的民众都知道，让所有民众都知道这帮人没有统治宇宙的资格。 不过威斯达朗特上面还有200万的民众， 而且又有女人跟孩子，这一点， 元帅，请你冷静地想一想。威斯达朗特有200万条人命没错，不过要是这场内战一直拖下去，我看死亡的人会更多，请你仔细地考虑清楚。 欧贝泰，人命不应该用这么简单的数字来解释吧？ 元帅，元帅，您已经是统治者了，身为一个统治者，有的时候必须要替更多人谋福利，牺牲掉少数的民众。哼，元帅，为了全帝国250亿人民着想，您一定要……元帅， 什么时候要开始攻击威斯达朗特？ 应该是6个钟头之后吧。 你派遣舰队待命吧， 元帅。 你不要误会，不需要那么快做决定。你先下去，我会再找你。吉尔艾斯，如果你在这里的话，绝对不会同意我这么做。难道这就是我选择的路？这是到底怎么回事？ 敌军好像提早发动攻击了，非常遗憾，我们所派出去的舰队没有办法赶上。 你说什么？这个画面又是什么？ 为了慎重起见，属下派出先头侦察舰传回来的画面。 欧贝泰， 这个画面将会被传到帝国全境之内，到时候连3岁孩子都会知道到底谁才是正义的一方。哼，是那些贵族们把他们自己逼上了死路的。您认为怎么样啊，莱因哈特元帅？ 我的确没有下达过阻止的命令，只不过这都是因为 元帅为了阻止他们的报信派出了舰队，只可惜敌军的攻击早了一步，所以来不及阻止他们。事情就是这样。 你居然还振振有词。 已经发生的事情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，目前应该做的就是好好利用这个事实，这样才不会让200万人白白的牺牲掉。我说的对吗，元帅？ 吉尔艾斯，但愿你能够谅解我就好了。 我相信莱因哈特元帅总有一天一定会了解，你说是吧，安妮殿下？ 那我就等着你们早日凯旋归来，我一定会等你们的。莱因哈特，自己保重。对你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？这一点你千万别忘了。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心烦，不过与其失去了才后悔，不如好好珍惜它，别让它溜走。希望你了解这一点，无论什么事你都要找吉克商量，听听他的意见。姐姐一定会等你回来，希望你了解。无论什么事你都要找吉克商量，无论什么事你都要找吉克商量。 难道说姐姐她也认为吉尔艾斯的判断能力比我还要强吗？也许她是这么想吧。 元帅，我是欧贝泰。 进来。 元帅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你拿去看看，这是西达马林寄来的信。 罗格兰侯爵您好，听说你已经打赢了这场仗。帝国宰相李登一方面掌理国政，另一方面又穿梭于奥丁残留的贵族之间，活动频频，我总觉得他应该另有所图才对。 你都懂了吧？ 李登公爵他解决了那些名门贵族，现在开始觉得我们碍手碍脚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，元帅？ 照这样看起来，这只老狐狸正准备从背后捅我一刀呢。欧贝泰，明天的庆功仪式一结束，你就马上赶回奥丁，给我仔细盯着这些敌人，记住一个也别放过。 遵命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属下还有一件事情要向您报告。 什么事？ 关于一级上将吉尔艾斯的事。 你又想跟我说我过度重用吉尔艾斯了是不是？ 一点也没错。如果像刚刚一样继续让吉尔艾斯在将官面前享受特殊待遇，我认为这并不妥当。 这件事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过你了，吉尔艾斯就像我自己一样，就算整个宇宙都与我为敌， 吉尔艾斯他还是会站在我这边的。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对待他。难道我这样子有什么不对吗？ 元帅，我并不是要你整肃吉尔艾斯指挥官或者放逐他，我只不过是想给元帅一个忠顾，请元帅让罗塔尔和米达他们也享受到同样的待遇。我们的组织根本不需要第二号人物，属下对第一号人物的忠诚心已经没有人可以取代了。如果元帅不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统治者，那么就没有办法建立坚强的社会体制了。我希望元帅您能够了解这一点。 我了解，别再说了，听得我都烦了。 你听说了没有？罗格兰侯爵跟吉尔艾斯好像有一点摩擦。 你这么说确实吗？ 不过是传闻。 这个传闻也太危险了一点吧。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。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应付才好？ 如果胡乱出手的话，事情反而会越闹越大的，更何况是这件事情。哦对了，咱们的参谋长对于这件事情似乎非常有意见。 你说的是欧贝泰，我承认这个家伙脑筋很灵光，不过就是有一点不好，特别喜欢兴风作浪。 你说的是不要第二号人物那件事吗？其实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道理， 不过到目前为止都运作得好好的，总不能因为一句不合理就硬要改掉嘛。更何况呢，不管再怎么说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啊。是我赢了吧？我手上可有四条 J 哦。明天的酒该你请了。 很抱歉，我有三张 Q 一张鬼牌加个 S。 对不起了，疾风之狼。 切，你还是老样子啊，你这个女性杀手。算了，今天晚上运气不太好，我看干脆收兵吧。 不愧是名将啊，很懂得什么时候该退场了。 你尽管好好的调侃我吧，我先走了。 第二号人物。 第二天，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来到秃鹰之城参加庆祝胜利的仪式。 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！ 啊，长官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枪械是不能带进会场里的，请先暂时交给我帮您保管吧。 有这个规定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我是一级上将吉尔艾斯，以前我一直都可以配枪进场的，怎么今天？ 啊，实在是很对不起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对不起。 那就算了，我明白。 银河帝国最高总司令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莅临会场。 开始接见俘虏吧。 对不起，你让我一个人先静一静好不好？啊，莱因哈特，吉尔艾斯，我问你，我们银河帝国正在跟叛军打仗，对不对？ 嗯，这场仗已经打了快140年了。 那么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？有那么多的人死在战场上，他们居然还在这个地方狂欢，太过分了。 这些人的家属都不会被送上战场，他们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吗？ 换句话说，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人民的痛苦。是权力。 啊， 我需要的是权力， 莱因哈特。 如果要把姐姐抢回来的话，我一定要先拥有让那些无耻的坏蛋乖乖听话的权利。譬如，如果我的对手是贵族，就要有比贵族更大的权利；如果对手是皇上，就要有比皇上更大的权利。这些王八蛋到底把别人都当成什么了？以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，他们太过分了。不但当街抢人，而且还敢糟蹋人，他们以为自己有这个特权吗？这些人太腐败了，这个帝国实在是太腐败了。 哦，莱因哈特， 我最不能够原谅鲁道夫的就是，在他当上皇帝之后，他到底做过什么？就因为那些谄媚他的家伙全都成了贵族，才会有今天的结果。难道你都没有这么想过吗，吉尔艾斯？黄金树王朝并不是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，鲁道夫建国到现在也只不过500年。 嗯， 以前鲁道夫也不是皇帝，他只不过是戈登鲍姆家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鲁道夫只不过是一个一步登天的野心家，只不过一时风云际会让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而已。 莱因哈特， 吉尔艾斯。 是， 鲁道夫可以办得到的事情，难道说我就办不到吗？ 哦， 你别怕，这个附近没有别人。 莱因哈特，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。 不要紧，吉尔艾斯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听见。怎么样，难道说我没有机会吗？ 如果是你，说不定有机会。 我们两个一起革命吧，吉尔艾斯，我们一起征服整个宇宙吧。 你一定要征服整个宇宙，莱因哈特，然后 我问你，吉尔艾斯。 是， 我们的做法跟他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是， 我当然很懊恼，迪马特、亚斯提，还有这次阿姆利斯亚战役，为什么这个小子老在我马上要大获全胜的时候出现，破坏我的计划。 我想他应该也有他的怨言吧，他一定也在怨自己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跟罗格兰伯爵对决呢。莱因哈特元帅，你的两个强敌，前面是杨指挥官，后面是名门贵族，而且这一次你又想在自己的部署中树敌。 我明白了，这一次是我不对。 谢谢你，元帅。 应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才对，谢谢你提醒了我，吉尔艾斯。吉尔艾斯。 是， 你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征服整个宇宙吗？ 除了你莱因哈特元帅之外，还有谁有这个能耐呢？相信总有一天，莱因哈特元帅一定会了解，过去的11年不都是这样吗？以前 你是法兰吧，好久不见了，从雅斯提会战一直到现在。 是的， 这一次居然会跟布朗维克公爵联手，想不到你会这么失算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以前一样跟随我继续你的军人生涯呢？ 我本来就是帝国的军人，元帅既然已经掌握帝国军权，以后我会为元帅效命。我知道自己绕了一段路，不过以后我会回到正轨上的。 那好吧，我一向很欣赏你的才华，以后你就加入指挥官的行列，继续对我尽忠吧。 是。 公爵的遗体 还要比这个更好的礼物吗？ 对莱因哈特的复仇失败了，当一个人失去不可或缺的伙伴之后，他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？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，再会了，昨天。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